3 kilograms of rice. 啊，两公斤大米呢？ 2 kilograms of rice. 我考您难的啊，就是说这个面粉啊，是按照公斤出售的，不是按袋儿，按公斤出，就那个按，您会说吗？ 按我会啊， 啊， 就是 by 什么呗。 哎呦，您太厉害了。 By the kilogram 就是按公斤卖。 那面粉按公斤卖呢？ 面粉这词儿我最喜欢，因为它那读音吧，跟那花儿一样，叫 flower。 flower。 F L O U R。 嗯，那这个面粉它是主动卖还是被卖呢？ 被卖呀。 嗯。 Flour is sold by the kilogram。 明白了 ，flour is sold by the kilogram。这里大家要记住哈，由于啊，它不是一个具体化的多少。什么什么千克了，它是一个抽象概念、所以 by 的后面必须得接上 the kilogram。 大家这块一定要记住哈，按公斤按千克按克怎么怎么地，一定是 by the kilogram 或者是 by the gram、 明白了哈、这也是重点、 对， 那我们再来看千米吧。 好， 千米这一千米就等于一公里是吧， 是 就等于 1,000 meters。 1,000 meters。 meter 是米、1,000 meters 就等于 kilometer。 好的 kilometer、 所以大家终于明白了，原来 kill 的意思呢是千。 对，哎，戴尔金丹老师您发现没有，就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词读成是 kilometer， 其实这个词读音就是 kilometer、 啊， 只是说呢，我们先读 kilo 再读 meter、给它合起来叫 kilometer。 对对对， 实际上它的读音是 kilometer。 对，通常这个英国人呢会读成这个 kilometer 对吧，但是这个北美英语可能会读成 kilometer。 啊，对、对，但美国人都是 kilometer kilometer kilometer、 行、 是这个读音了。 嗯， 好，说了千，咱们再来说一个小单位啊。 嗯， 前缀叫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叫做 milli 啊 ，milli 就是 milli。 哎，它不是迷你那个词，它是 milli milli、 是 milli。 嗯， 是 l 音，还不是 n 音。 明白了。我记得啊，如果我们是 mill， 它表示的是啊百万的意思。 对 ，mill 是百万， 但是 milli 就表示的是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了，一下子怎么比较缩那么小了？ 对，没错， 这渺小到尘埃里了。 是啊，所以朋友们哈、这块一定要注意了，就可能就是后面稍微变一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就是毫厘。 是 毫厘，这咱词来了，毫厘， 毫厘， 毫厘就是毫米呗，millimeter，meter、meter 是米，对不对？ 嗯 ，meter 是米， 对， 加上一个 milli。 那就是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米， 那就是 毫米了。 毫米， 嗯， 其实这什么千分之一，就是咱们所说的毫。 对，我觉得就把它翻译成毫就得了， 就是毫， 是吧？毫、 但并不是土豪的豪。 我刚想说嫁入豪门， 说这什么嫁入豪门？你说你自己行吧？ 不是，你想哈、m i l l i 是我表示的是那个豪啊。对吧？ 好， 对，但如果是 MILL 就表示的是真的是豪门的豪了。 哦， 您发现没？ 哎，对， 是不是啊？ 那个就百万了。 对，所以这个豪不是那个豪，那就要记住啊。 此豪非彼豪吧。 行 啊，豪克。 毫克， 刚才才说了克了 gram 啊、 okay ， 那我知道吧，就是 milligram， 对 milligram， 嗯， 毫克。 那我再问问您哈，毫秒怎么说呀？ 您加上一时间了，是不是？ 是。 好，我知道，叫 millisecond。 秒原来就是 second， 所以说 millisecond 毫秒。 对，傅老师， 哎， 犹豫的瞬间 啊， 是吧？如似万年。 哎呦，这个经历还蛮痛苦的， 是吧？有时候你犹豫的那个瞬间，稍稍犹豫了一下，但是感觉像，像什么？像、 度日千年， 对， 是吧？ 就是那种 I hesitated a millisecond too long， 就是我犹豫不决啊，觉得那一毫秒都是那么的长啊。 稍稍犹豫了一下。 对，曾经有人就问我说：“那个你媳妇儿跟你妈妈掉河里了以后，你救谁？”啊，然后结果我们家那位就说了，不要救我，救妈，救妈妈。后来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大公司啊，是吧？然后他跟我说一句就我终身难忘的话，他说媳妇儿你可以有好几个，但是妈只有一个。